这是静晨为 LibriVox.org 所提供的录音，蒙特利尔2007年6月，唐诗三百首卷二第88首诗《哀江头》，作者杜甫。少陵野老吞声哭，春日前行驱江曲。江头宫殿锁千门，细柳新蒲为谁绿？一夕泥浆下南苑，苑中景物生颜色。朝阳殿里第一人，童年岁君侍君侧。辇前才人带弓箭，白马嚼蹑黄金乐。翻身向天仰射云，一箭整坠双飞翼。明眸皓齿今何在，血微游魂归不得。清渭东流剑阁深，去住彼此无消息。人生有情泪沾衣，江水江花起终极。黄昏胡骑尘满城，尘往城南望城北。完。LibriVox 的录音都是公众所有的。